各位领导、来宾、现场观众，请按座位号尽快就座，佩戴好口罩，手机请调至静音状态。今天的活动马上开始，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your seats according to the seat number. Put on your face mask and set your cell phone to silent mode. Our show will begin shortly. Thank you. 各位领导、来宾、现场观众，请按座位号尽快就座，佩戴好口罩，手机请调至静音状态。今天的活动马上开始，谢谢。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take your seats according to the seat number. Put on your face mask and set your cell phone to silent mode. Our show will begin shortly. Thank you. 最遥远的幸福，最真实的痛苦，仰望着你的天空中那渺茫的假如，来不及成熟，面对生活无情催促，走每一步我已不服输。谁送给你幸福 啊？先生您好，这个单已经被签了 啊？不会吧，是不是搞错了？ 难道是他刚刚去卫生间的时候签的？明明说好了是我来请的，这又是什么意思 啊？哎，你签单了？不是说好这顿我请的吗？ 嗯，安全带。 我是陆先生，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警察都过得特清贫？行吧，相比你们这些高端金融人士，确实过得清贫了点，但一顿饭还是请得起的。 哼，你选的这家正好在我工作的那家公司的签单范围内，你下次再请吧。 行吧，那说好了，下次之前先把你们公司签单范围发我。 风吹起了海的裙摆，被层层剥开，像极了故作勇气却又退缩的爱。没来由这一刻突然很想你在。 嘿，行，那我先过去了，你也回吧。 似乎从十几年前高中开始，陆时辰就始终带着这样一副不动声色的面具。但凡是人总有感情，只要有感情就总有失控的某一时刻。这个家伙失控的时候，这张脸会是什么样呢？还挺想看看的。 若能再多看一遍滚烫的心，炙热的眼，你的泪滴落的瞬间划过我的脸，还没开始却道再见，就算来不及。 哎，你一会儿怎么回去啊？ 打车吧。 我送你吧。 哎，真等着送我回去呢。 上车吧。哎，孟舟，你盯着我做什么呀？ 哎，在烧烤店的时候你不是也盯着我吗？那时候你在想什么呢？ 有吗？ 你这打马虎眼的水平也没比平常人高到哪里去啊。哎，那个当年的事情谢谢你啊。 嗯， 我旧的案子还有那个笔记本。 嗯， 哎，对了，你高中同桌你还记得吗？我上次去市政大厅办事还见着他了，一时没认出来，他叫魏什么来着？ 不记得了。 你连同桌都不记得了，你不是过目不忘吗？那高中那些同学你还记得谁啊？ 你 除了我呢？ 没了。 这算是我的荣幸吗？ 转弯从街头转巷尾，你和谁多相配，手黄昏手留我，仿佛天仙你为九天蒸发的不只是热泪。 我是韩英帝，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皮囊》，本集就到这里，下集更精彩。